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二十五，以是无尽意菩萨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清明，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若有持是观世音菩萨名者，切入大火，火不能烧，由是菩萨威神力故。若为大水所漂，称其名号，即得浅处。若有百千万亿众生为求金银、琉璃、车渠、马瑙、珊瑚、琥珀、珍珠等宝入于大海，假使黑风吹其船舫，飘堕罗刹鬼国，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人等皆得解脱罗刹之难，以是因缘名观世音。若复有人临当被害，称观世音菩萨名者，彼所执刀杖寻断断坏而得解脱。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夜叉罗刹欲来老人，闻其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恶鬼尚不能以恶眼视之，放伏加害。切伏有人若有罪若无罪，扭骸枷锁检系其身，称观世音菩萨名者，皆悉断坏，即得解脱。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怨贼，有一商主将诸商人仔持众宝经过险路，其中一人作是畅言：诸善男子，勿得恐怖，汝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汝等若称名者，于此怨贼当得解脱。众商人闻，俱发声言：南无观世音菩萨，称其名故，即得解脱。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威神之力，巍巍如是。若有众生多于淫欲，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若多亲威，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亲。若多愚痴，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痴。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等大威神力，多所饶益。是故众生常应心念：若有女人切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切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宿直得本，众人爱敬。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力：若有众生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福不唐捐。是故众生皆应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无尽意若有人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复尽形供养饮食衣服卧具衣药，于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功德多否？无尽意言甚多，世尊。佛言： 若复有人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乃至一时礼拜供养，是二人福正等无异于百千万亿劫，不可穷尽。无尽意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得如是无量无边福德之利。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云何由此娑婆世界？云何而为众生说法？方便之力其是云何？佛告无尽意菩萨：是男子，若有国土众生应以佛身得道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应以辟支佛身得道者，即现辟支佛身而为说法；应以声闻身得道者，即现声闻身而为说法；应以梵王身得道者，即现梵王身而为说法；应以帝释身得道者，即现帝释身而为说法；应以自在天身得道者，即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应以大自在天身得道者，即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应以天大将军身得道者，即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应以毗沙门身得道者，即现毗沙门身而为说法；应以小王身得道者，即现小王身而为说法；应以长者身得道者，即现长者身而为说法；应以居士身得道者，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应以宰官身得道者，即现宰官身而为说法；应以婆罗门身得道者，即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应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得道者，即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而为说法；应以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妇女身得道者，即现妇女身而为说法；应以童男童女身得道者，即现童男童女身而为说法；应以天龙夜叉乾达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猴罗伽人非人等身得道者，即皆现之而为说法；应以执金刚神得道者，即现执金刚神而为说法。无尽意是观世音菩萨成就如是功德，以种种形游诸国土，度脱众生。是故汝等应当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是观世音菩萨摩诃萨于部位急难之中能施无畏，是故此娑婆世界皆号之为施无畏者。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今当供养观世音菩萨，即解颈众宝珠璎珞，价值百千两金，而以与之作是言：仁者，受此法师珍宝璎珞，是观世音菩萨不肯受之。无尽意复白观世音菩萨言：仁者，悯我等故受此璎珞。以是佛告观世音菩萨：当悯此无尽意菩萨及四众天龙夜叉乾达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猴罗伽人非人等故受是璎珞。即时观世音菩萨悯诸四众及于天龙人非人等，受其璎珞， 分作二份，一份奉释迦牟尼佛，一份奉多宝佛塔。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自在神力，游于娑婆世界，以是无尽意菩萨以偈问曰：世尊妙相具，我今从问彼，佛子何因缘名为观世音？具足妙相尊，偈答无尽意，语听观音行，善应诸方所，宏誓心如海，力劫不思议，事多千亿佛，发大清净愿。我为语略说，闻名及见身，心念不空过，能灭诸有苦。假使轻害意，推落大火坑，念彼观音力，火坑变成池，或漂流巨海，龙如诸鬼难，念彼观音力，波浪不能没，或在虽微风，为人所推堕，念彼观音力，如日虚空住，或被恶人逐，堕落金刚山，念彼观音力，不能选一毛，或藉怨贼扰，各执刀加害，念彼观音力，咸即起慈心，或遭王难苦，临刑欲受终，念彼观音力，刀寻断断坏，或囚禁枷锁，手足披柳鞋，念彼观音力，释然得解脱，咒助诸毒药，所欲害身者，念彼观音力，还着于本人，或遇恶罗刹、毒龙、诸鬼等，念彼观音力，时息不敢害。若恶兽围绕，利牙爪可报，念彼观音力，疾走无边方。怨蛇及伏羯，气毒烟火炎，念彼观音力，沉声自回去。云雷鼓祭奠，降薄树大雨，念彼观音力，应时得消散。众生被困厄，无量苦逼身，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具足神通力，广修自方便，十方诸国土，无贼不现身。种种诸恶趣，地狱鬼畜生，生老病死苦，以渐息令灭。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悲观及慈观，常愿常瞻仰，无垢清净光，为日破诸暗，能伏灾烽火，普明照世间，悲体戒雷震，慈意妙大云，树金露法雨，灭除烦恼焰，增重经观处，布为军阵中，念彼观音力，众怨悉退散。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胜彼世间音。是故虽常念，念念勿生疑，观世音净性，于苦恼死厄，能为作医护，具一切功德，慈眼视众生，福聚海无量，是故应顶礼。以是慈地菩萨即从坐起，前白佛言：世尊，若有众生闻是观世音菩萨品自在之业，普门是现神通力者，当知是人功德不少。佛说是普门品时，众中八万四千众生皆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